附录二。念公在静修节要报恩坛中讲道，现在我们莲宗的祖师，我们把坛鸾跟道绰给删除了。古一点的记载，那就很多都是这样子。我们的祖师是慧远，慧远然后坛鸾、道绰、善导等等。我们将来还是要把坛鸾、道绰恢复进来。坛鸾是二组，道绰是三组，善导是四组。这就是将来在要印这些书的时候，我们做这种主张。现转载来佛三圣永思集中的净宗历代祖师略传，以身念功一致，编者谨致。一，东晋慧远大师。慧远大师姓贾，雁门楼凡人，幼儿好学，博宗六经，尤善庄老，时释道安见刹于太行衡山，元往归之，闻安讲般若经，豁然开悟，因投簪授业，经思讽诵，以业记咒。安叹曰：使道留东国者，其在远乎？晋太元六年，过浔阳，见庐山闲旷，可以栖止，乃立精舍，号龙泉寺。时远同门会勇先居庐山西林，与邀同止，而远学旅敬重，西林爱不可处。次使还一未远，更立寺于山东，遂号东林。远于是率众行道，凿持众莲于水上，立十二叶莲花，音波随转，分刻昼夜，以为行道之节。继而四方轻信之事，闻风而至者百二十三人。远曰：诸君之来，能无异于净土乎？乃造西方三圣像，建斋立舍，令刘遗民著发愿文，乐之时。时王乔之等数人复为念佛三昧，施以见智，远未作序。远以江东经藏多缺，遣弟子远越葱岭，构诸范本，并传关中。所有经律出诸庐山，积至百卷，常造法性论，以明泥环常住之旨。鸠摩罗什见而叹曰：边方未见大经，便暗于理合。居山三十年，既不入俗，专制净土，诚心观想，三见圣相，而 陈后不言。义熙十二年七月会稽，于般若台之东龛，方从定起，见阿弥陀佛身满虚空，圆光之中有诸化佛，观音视至，左右视立，右见水流光明，分十四支，回注上下，演说苦空无常无我之因。佛告远曰：我以本愿力故来安慰汝，汝后七日当生我国。又见舍中先化者，佛陀耶舍、慧持、慧勇、刘移民等皆在侧。前一曰：师早发心，何来之晚？愿为弟子法境慧宝。曰：吾始居此十一年中，三睹圣相，今复再见，吾生净土必矣。即自至一界，至八月六日，端坐入籍，年八十三。摘自《东林传》庐山集。二，北魏谭鸾大师。谭鸾大师，雁门人，少游五台山，见神迹灵异，因发信心出家，读《大集经》，以其词意深密，因为注解，文言过半，便感气急，周行医疗，继而叹曰：人命微脆，旦夕无常。吾闻常年神仙往往见出，得是法已，方崇佛教，不亦可乎？遂往江南陶隐居所，恳求仙术。隐居授以仙经十卷，欣然而还。至落下，遇三藏、菩提留之。鸾问曰：佛法中颇有长生不死法，胜此仙经者乎？留之曰：此方何处有长生不死法？纵得长年，少时不死，促归轮转，何足贵乎？夫长生不死，吾佛道也，乃以十六观经授之，曰：学此，则三界无复生，六道无复往，盈虚消息，祸福成败，无得而至，其为寿也。河沙劫量，莫能比也。此吾今先世之长生也。鸾大喜，遂焚仙经，而专修静观，自行化他，流布弥广。传李净土十二记，续龙树记。 又撰《安乐集》两卷，传于世，魏主重之，号为神鸾，敕铸兵州大寺，晚移汾州玄中寺。兴和四年，义熙，侍中见范僧，谓曰：“吾龙树也，久居净土，以汝同志，故来相见。”鸾自知时至，即众教诫曰：“劳生意义，岂止无日？地狱诸苦，不可不惧；九品敬业，不可不修。因令弟子高声唱佛，悉向其嗓而终。”在寺者俱见翻花床盖自西而来，天月盈空，良久乃已。始闻于朝，赤葬焚锡文骨，建塔立碑。摘自《续高僧传》，乐邦文类。三，唐道绰大师。道绰大师姓魏，滨州汶水人，年14，出家，习经论，又是赞禅师学禅，后居汶水石壁谷玄中寺，谭鸾法师之所立也。绰，木鸾法师净土之业，于是潜心观想，坐长向西，六时礼敬不缺，念佛日以70000计。有僧定中度西方灵相，见绰手持数珠，细如7宝山，他竹瑞应，未可单数。绰为众讲《无量寿经》《观经》即200遍，听讲者各捏珠称佛号，若潮汐声，或时散席，响弥林谷。平时积劝敬业，理智泉涌，劝人设律净缘，一心念佛。著《净土论》2卷，统该龙树天亲，耳集慧远谭鸾文句，此旨切要，当世重之。贞观2年，众贤见鸾法师坐7宝船上，谓绰曰：“汝净土堂成，但余报未尽耳。”又见化佛住空，天花下散，众皆心仰叹异。绰自此暴力愈强，容色盛发，道俗相风者日众，年80余卒。时有是道服者与绰同志，每相见必指净土为妻。绰亡3日，抚闻之曰：“吾长期先行， 今乃在后，吾加一息之功，可追而及矣。于佛像前叩头祝愿，退就坐而化。摘自《续高僧传》佛祖统记。四，唐善导大师。善导大师，不详其所出，贞观中见西河绰禅师净土九品道场，喜曰：此真入佛之金要，修于行业于辟难成，唯此法门速超生死。于是勤笃精苦，昼夜礼诵，玄智经师激发四众，每入室常跪唱佛，非历劫不修。出则演说净土法门，三十余年未尝睡眠，护持戒品丝毫不犯，好食供众，粗恶自奉，所有称师用写阿弥陀经十万余卷，画净土遍相三百壁，修营塔寺燃灯续明，道俗从其化者甚众，有诵弥陀经十万至五十万遍者，有日刻佛名自一万至十万者，其间得三昧生净土者不可计数。或问：念佛生净土耶？导曰：如汝所念，遂如所愿，乃自念一生，有一光明从其口出，十至于百，光亦如之。高宗知其神意，赐四额曰光明。其临终正念文曰：凡人临终欲生净土者，须是不得怕死，常念此身多苦，不净恶缘，种种交缠，若得舍此慧身，超生净土，受无量快乐，解脱生死苦趣，乃是称意之事，如脱敝衣，得换真服，放下身心，莫生恋着，才遇有病，便念无常，一心待死，须嘱家人及问候人，来我前者为我念佛，不得说眼前闲杂之话，家中长短之事，亦不须软语安慰，祝愿安乐，此皆徐华无益。若病重将终，亲属不得垂泪哭泣，即发嗟叹懊恨声， 祸乱心神，失其正念，但教记取阿弥陀佛，手令气尽。若得明解净土之人，贫来策立，即为大幸。用此法者，决定往生，无疑虑也。此门甚大，须自家着力使得，一念差错，历劫受苦，谁人相待？思之思之。摘自《佛祖统记乐邦文类》。五，唐承远大师。承远大师不详其所出，始学于成都唐宫，赐淄川深宫，至荆州，进学于玉泉真宫。真宫另居衡山设教，人从而化者万计，始居山西南岩石下。人畏之时则食，不畏则食土泥。凡化人，立中道而教之全，彼得以极致，故是专念法门，书图像，刻溪谷，披琴又夜，人皆覆布帛，斩木石，委之严护，不惧不盈。此语极具，是谓弥陀寺。营造之余，则施与恶疾者。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，终于寺，年九十一。先世有释法照者居庐山，由正定中取安乐国，见蒙恶衣释佛者，佛告曰：此衡山承远也，出而求之，孝焉，乃从之学，传教天下。诏在代宗时为国师，言其师有至德，天子南向而礼焉，夺其德不可争，乃名其居曰播州道场。柳宗元谓至碑，立石四门之右，摘自刘子厚文集。六，唐法照大师。法照大师不知何许人也，大历二年居衡州云峰寺，勤修不懈。一日于僧堂周波中读五色祥云，云内现山寺，寺东北有山，山下有涧，涧北有石门，门内复有一寺，榜曰大圣竹林寺。他日复于钵中 见云中树寺，池台楼观，万菩萨众，杂处其中，以所见问之时，有一僧曰：“圣神变化不可情测，若论山川世面，乃五台也。”四年，诏于郡之湖东寺开五会念佛道场，感祥云弥覆，云中现楼阁，阿弥陀佛及二菩萨身满虚空，横舟举钵，衔焚香瞻礼，良久方灭。诏复遇一老人，谓曰：“汝曾发愿往金色世界，礼敬大圣，今何折止？”言气不见。诏遂与同至数人远逸五台。五年四月六日，至五台县佛光寺，其夕四更，遥见一光照身，即之，行五十里，得一山，山下有涧，涧北有一石门，见二童子，自称善财难陀，引至一寺，榜曰大圣竹林寺，如钵中所见，金地宝树以为庄严。入寺登讲堂，见文殊在西，普贤在东，各举狮子座，万众围绕而为说法。诏作礼问曰：“莫待凡夫去圣时远，知时爱烈，障垢犹深，佛性无有显现，佛法浩瀚，为审修何法门最为奇要。”文殊告曰：“汝今念佛，今正是时，诸修行门无过念佛，供养三宝，福慧双修，此之二门最为善要。我于过去劫中，因观佛故，因念佛故，因供养故，得一切种智，是故一切诸法般若波罗蜜甚深禅定乃至诸佛，皆从念佛而生。故知念佛诸法之王。”诏问：“当云何念？”文殊言：“此世界西有阿弥陀佛，彼佛愿力不可思议，汝当纪念，令吾间断，命中决定往生，永不退转。”是年十二月，于华严寺入念佛道场， 绝历妖妻， 世生净土。至七日初夜，正念佛时，见一梵僧入，谓曰：如所见台山境界，胡不传示世人？言毕不见。照心意之。翌日又见梵僧与如前，照曰：非敢秘密圣道，恐生一棒耳。僧曰：大圣文殊现在此山，上招人棒，汝何惜焉？但以所见境界普告众生，使见闻者发菩提心，作独孤圆耳。照遂意所见，录以传世。照于是笃志念佛，日夜无旷。忽见佛陀波利谓曰：汝花已旧，后三年花开矣。至期，谓众曰：吾行矣，端坐而视。或言照常于宾州舞会念佛，得宗时照入京师，教工人念佛，亦即舞会，号舞会法师。摘自宋高僧传乐邦文类。七，唐少康大师。少康大师姓周，晋云仙都山人，生而不言。七岁入灵山寺礼佛，母问是否，忽发言曰：释迦牟尼佛。父母遂舍之出家。年十五，能通五部经。贞元初，亦洛阳白马寺见殿中文字放光，叹之，则善导和尚西方化导文也。康著曰：若与净土有缘，当时此文再现光明。言已，光复闪烁，光中隐隐有化菩萨。康曰：结识可磨，我愿无益矣。遂至长安光明寺，善导和尚影堂瞻礼，忽见道真相升空，谓曰：汝依五教，广化有情，他日功成，必生安养。南至江陵，与一法师，谓曰：汝欲化人，当往心定，缘在于彼。言气不见，乃是心定。起前又小儿念佛，念佛一生，给予一钱，如是年余，凡男女少长健康者，皆云阿弥陀佛。念佛之声盈于 道路。遂于乌龙山建净土道场，筑坛三级，每遇斋日，善信必集，所化三千许人，每生坐，高声唱佛，众共贺之。康一唱佛，众见一佛从其口出，十声则有十佛，若贯诸焉。康谓众曰：汝见佛者，必得往生。众皆欣慰。21年10月，主道俗曰：当于净土起增进心，于阎浮提起厌离心，汝曹此时见我光明，真我弟子。遂放一光数道，即然而逝。塔于台言，号台言法师。摘自《宋高僧传》乐邦文类。八，五代宋永明大师。延寿大师，字冲玄，钱塘王氏子也。绍宋法华，前文穆王时知税务，多用官钱买放生命，罪当死。隐赴世曹，王使人见之，色不变，命视之。头四名翠岩禅师出家，复参天台韶国师，发明新药，常于国清寺行法华忏。禅观中见观音菩萨，以甘露灌其口，因是获大辩才，以夙愿未决，登智者禅院，作二鸠，一曰一心禅定，一曰万横庄严净土。明心精导七年，皆得净土鸠，于是一意修净业。建隆二年，忠义王请住永明寺，赐号智觉禅师，日课180事，夜往别峰行道念佛，旁人时闻罗背天乐之音。诵《法华经》即13000部。居永明15年，弟子1700人，常与众受菩萨戒，施鬼神时，买赎生命，皆以回向净土。著《宗净录》100卷，会天台贤首慈恩一同之旨。又著《万善同归集》，集中旨归净土处最为切要。又常作《寺料简云》，有禅无净土， 时人酒搓路，阴景若现前，瞥耳随他去。无禅有净土，万修万人去。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。有禅有净土，犹如带角虎。现世为人师，来生做佛祖。无禅无净土，铁床并同住。万劫与千生，没个人依护。开宝八年2月26日，晨起，焚香告众，夫坐而化，年72。后有僧来自临川，经年绕其塔，人问故，曰：“我病入冥，见殿左供一僧像，王秦至礼拜，因寻其人，曰：杭州永明寿禅师也，已往生西方上上品矣。王重其德，故礼敬耳。”摘自《乐邦文类》，万善同归集。九，宋醒常大师。醒常大师，字造威，姓严，钱塘人，7岁出家，17受具戒，宋淳化中，住南昭庆，四名，慕庐山之风，谋结莲社，刻无量寿佛像，赐血书华严净行品，于是亦莲社为净行社。士夫与会者120人，皆称净行弟子。王文正公旦，王旦为之首，比丘及千人焉。天禧4年正月12日，常端坐念佛，有请，厉声唱曰：“佛来也！”勃然而化，众见地色皆金，一时方隐，年62。摘自《佛祖统记》。十，名莲池大师。朱红大师，字佛慧，号莲池，杭州仁和沈氏子也，年17，补诸生，以学行称。临有老妪，日刻佛名数千，问其故，妪曰：“先夫持佛名，临终无病，与人一拱而别，故知念佛功德不可思议。弘自此起心净土，书生死事大4字于案头，以自测。年32，出家，业辩容孝言诸大佬，参 念佛者是谁？有醒。隆庆五年，起时云栖，见山水幽绝，居焉。山故多虎，未放鱼茄咽口，虎不为患，遂抗旱。居民起祷语曰：吾但知念佛，无他术也。众故请，乃持木鱼出，寻田城行，唱佛名，时欲随住，如足所及。众悦，相于辟财造屋。那子日亏富，遂成丛林。弘主张净土，痛斥狂禅，著《阿弥陀经》书钞，融会事理，统摄三根，至为渊傲。弘居长，广修众善，以资敬业。又定水陆遗文，即鱼茄咽口，以整幽冥之苦。开放生池，著戒杀文，从而化者甚众。万历四十年六月卯，忽入城，别诸弟子及故旧，曰：吾将他往还山，设茶别众，众莫测。至七月朔晚，入堂曰：明日吾行矣。此夕入帐室，是危急，明目坐。城中诸弟子必至，复开幕云：大众老实念佛，莫捏怪，莫坏我规矩。向西称佛名而逝，年81，摘自云栖法会。11，清偶义大师。智续大师，字偶义，姓钟，吴县人，复持白衣大悲咒，梦大士送子而生序，少以圣学自任，著书辟佛，凡数千言。即月云栖，竹窗随笔，乃焚所著论。年20，读《地藏本愿经》，发出世志，日诵佛名。天启元年，年24，听以法师讲经，移情忽发，用心参究，已而豁然。寻眼观于吴江，欲急且待，是一意求生净土。其后立住温陵、漳州、石城、圣西、长水、新安、广弘台教，而归老于灵峰。时诸方禅者多以净土为全教，与念佛人必令参究 谁字？序独卫，驰名一法，即是圆顿心宗。顺治十一年冬，有疾，一命都为后，谢骨活粉，分尸秦余，结西方圆。明年正月21日晨起，病两矣。五刻，夫坐绳床，向西举手而视，年57，即即三年，如法都为，岂堪发长复耳，面如生，门人不忍从一命，收其骨，塔于灵峰。摘自《灵峰宗论》。12，清行测大师。行测大师，字节流，姓蒋，父全昌，宜兴老儒也，与憨山清公为友。憨山即世袭之三年，为天启六年。一夕，全昌梦憨山入室而生子，因名之曰梦憨。及长，父母相继世，发出世志，年23，投武林李安寺若安问公出家，邪不至习者5年，顿彻法缘。问公化去，策住报恩寺，与同参西安英师，劝修敬业。又遇钱塘乔石法师，引阅台教，乃同入净室，修法华三昧，速会顿通，穷彻教髓。康熙2年，结庵于杭州法华山西，西河主监，专修敬业，因名所居曰莲夫庵。9年，住虞山普仁院，昌兴莲社，学者悉然宗之，居普仁13载，至康熙21年7月9日卒，年55。时有孙汉者病死，一昼夜复苏，曰：“吾为冥思勾摄，系阎罗殿下，黑暗中忽睹光明烛天，香花不空，阎罗福地，迎西归大师。”问大师何人，云节流也。吾以师光所照，遂得放还。同日有吴世子病死，于西复活，具言所见，亦如汗颜。摘自于学斋集净土约说。13，清醒安大师。 十贤大师，字思齐，号醒安，常熟十世子也。自少不如昏，出家后参念佛者是谁，有醒曰：吾梦觉矣。眼观真吉寺三年，昼览藏文，晚刻佛号，以茂山礼阿育王塔，常以佛涅槃日大和资白广修供养，然至佛前发48大愿，促感舍利放光，作劝发菩提心文，以激励四众，诵者多为涕下。晚年居杭州仙林寺，雍正七年结莲社，为文示众，以毙命为期，判日课为20分，10分持名，9分坐观，1分礼忏。其是禅者，念佛即曰：一句弥陀，投则公案，无别商量，直下便判，如大火炬，触之则烧，如太阿剑，应之则烂，84000法藏，六字全收，1700公案，一刀斩断，忍他佛不喜闻，我自心心意念，请君不必多言，只要一心不乱。11年腊月8日，告弟子曰：明年4月，吾其去矣。遂眼观一世，日刻佛名10万声。明年4月12日，告众曰：月朔以来，再见西方三圣，其将往生乎？遂书记辞众，明日断食饮，敛目微坐，5更具欲更衣，14日将午，面息极然，诵者均至，呼张目曰：吾去即来，生死事大，各自静心念佛可以。合掌连称佛名，遂逝，年49。摘自思齐大师遗稿，僧素风树。14，清彻悟大师。寂醒大师，字彻悟，号讷唐，姓马，京东丰润县人，又通经史，剃染后便立讲席，博冠性相2宗，而于法华三观十乘之旨尤为心得。参广通寺翠如纯禅师， 名向上士，师子道合，乃印心言。后淳公迁万寿寺，行祭习广通，册立后学，宗风大振。每位永明寿禅师，乃禅门宗将，上归心净土，况今末代尤以尊承。于是专修净业，主张莲宗，日现齿香勿克，过时则理念而已。四千觉生寺住持，寻退居红罗山资福寺，纳子依恋，追随日众，遂成丛林。幸未法未人，心终无厌，但依以净土为归。每当开眼如来救苦舍乐之恩，或至泪随声落，听者亦未尝不涕泗沾衣也。其语录二卷，尤为切志。嘉庆十五年二月，欲知实质，辞诸外户，主曰：缓元不久，虚生可惜，各宜努力念佛，他年净土好相见也。临即半月前示疾，命众著称佛号，见空中床幡无数，自西而来，告众曰：净土相现，吾将西归。至十二月十七日申刻，复告众曰：昨见文殊观音释智三大事，今复蒙佛亲来，皆引吾去矣。众称佛号欲立，醒面息端坐，合掌凝眸曰：称一声洪名，见一分相好。言毕结印而逝，众闻异香浮空。禄刊七日，貌如生，发白变黑，都为获舍利百余粒，是寿七十，僧腊四十九。摘自《净土圣贤录》续编。十五，民国印光大师。印光大师法会圣量，别号常惭愧僧，又随兄读儒书，颇以传承圣学自认，应贺韩欧辟佛之意。后病困数载，始悟前非，顿格先心。初试元熟，投终南山南台莲花洞寺，李道纯和尚替染。次年受具足戒，于陕西兴安双溪寺。 使出生六个月有眼疾，几近失明，后虽痊愈而目力已损，少发红，即不能视物。出家后于湖北莲花寺充照客时，因晾晒经书得读残本龙书净土文，而知净土法门为极生了生脱死之要道。师于受戒时因善于书法，凡戒期中所有书写事宜悉令代作，写字过多，眼睛发红如血罐，由此目病，乃悟身为苦本，即于闲时专念佛号，夜众睡后复起坐念佛，即写字时亦心不离佛，后眼疾竟得痊愈，由此深信念佛功德不可思议，而自行化他，依以净土为归。师修净土，韬光敛迹，久而弥笃。26岁，于红罗山资福寺净土道场入堂念佛，三载之中念佛正行而外，研读大圣经典，妙契佛心，敬业大进。33岁，应普陀山法语寺化文和尚请，护藏经南下，住法语寺藏经楼闲聊，近20载立志精修，深入经藏，见或受四众兼请，乃为讲净土经典，讲毕旋即闭关斋房，书念佛待死以自勉，学行备尽，师出家30余年，始终韬晦，不习与人往来，以不愿人知其名字，长期昼夜持念阿弥陀佛名号，以早证念佛三昧。1911年，师52岁，高鹤年居士将师文稿数篇刊入《上海佛学丛报》，署名长残。徐渭如、周梦游诸居士见之，叹誉云：“大法灵仪，于今为极，不图当世，尚有举证之见，如师者，续佛慧命，于是乎在。”于是一再搜集师文稿，堪为印光法师文钞，广为流通，使由此而腾誉海内外。文钞实为师弘法之缘起，由读文钞而倾慕师德，结望列于门墙之善信日多， 或航海梯山而请求赦寿，或鸿来燕往而起赐法名，二十余年皈依师座下者不计其数，即依教奉行，精修敬业，得以往生净土者不胜枚举。我国近代以来礼教灵仪，古诗针砭时弊，历唱结成禁境，惭愧自牧，以培敬业行人之福积。常云因果之法，为救国救民之急务，必令人人皆知。流通安世全书、了凡四训数百万册，足见其立倡因果之悲心。诗之净土思想，上承古佛祖师血脉，下启近代众生根基，言言归宗，字字见地，建立灵岩山寺净土道场，钦定规章，为末法丛林之表范，更创弘化社，广印经书流通，二十余年所印各种佛书不下四五百万部，佛像亦在百万余帧，法化之宏广披中外，使一生刻苦简朴，衣食住等皆极简单粗劣，洒扫洗涤世皆恭亲，善信供养悉用于流通经籍，救济积贫。1940年冬时略示危急，促办妙真法师升座仪式，欲知实质，多诸祭证，初三日晚示众，净土法门别无奇特，但要恳切至诚，无不蒙佛接引，待业往生。初四日早一时半由床起坐曰，念佛欠佛，决定生息，言气即大声念佛，二时十五分使坐床边呼水洗手臂，起立言，蒙阿弥陀佛接引，我要走了，大家要念佛，要发愿，要生西方。言毕即于椅上端身正坐，口唇微动念佛。三时许妙真和尚至，师吩咐，你要维持道场，你要弘扬净土，不要学大派头。后不复语，只纯动念佛而已。言至午时，如入禅定，笑容宛然，于大众念佛声中安详往生， 是寿八十，僧腊六十。师一生潜修实证，淡泊平常，以文字因缘作人天眼目，利益叵测。其著作有印光法师文钞正续编，丙子悉哉法会法语等流通于世。十六，人民共和国海贤大师。海贤大师俗姓文，名川贤，字清玄，清光绪26年8月19日，西元1900年9月12日，生于河南南阳唐河县，世代耕读，尊佛向善，公自幼随母如素念佛，孝行闻于乡里，因生逢乱世，未能得习诗书。年18，贤公腿生痈疮，医药罔效，赖称念观音圣号而愈。因慨叹轮回路险，死生事大，遂发心出离。民国9年，投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，以传戒禅师披剃，法名海贤，字性成，年23，赴湖北荣宝寺受具。传戒公别无他授，唯传六字洪名，助其一直念去。贤公谨遵师训，一句弥陀圣号，终生持念。常世人曰，好好念佛，世上无难事，只怕心不专。好好念佛，唯有成佛事大，愚者皆为虚假。贤公秉性至孝，兄弟离世后，奉母于寺中达28年，直至慈母86岁自在生息。8年后，贤公欲迁坟树碑，见墓穴内竟空无一物，唯大丁树根而已，或以菩萨示现，如达摩挂履之游戏神通，非常情可测。民国年间，贤公专修净土，于海默修学禅宗和法相为实，海缘禅境双修，体光专修禅宗，三师于塔院寺结庐共修3年。四老所修法门虽殊，然能和和相处，而最终又皆成就非凡，堪称古今稀有之佛门佳话也。 十年浩劫，贤公拒绝还俗，历经艰辛，仍悄然念佛礼佛不辍，且甘冒生命危险，保存传戒功灵骨，免遭毁弃。诚如所言，学道当知心是佛，修行应以戒为师。真乃人中之圣，僧中之雄也。文革后，南阳摄旗县主护法迎请贤公至来佛寺主持正法。贤公深悟偶益大师，只图脚底着实，何必门庭好看之训，故而简弃殿堂，仅供奉泥塑圣像，后将来佛寺托付印制法师。主云：不怕没庙，只怕没道，不聋不瞎，不配当家。西元1991年腊月11日，贤公师弟海庆法师于来佛寺谈笑示疾，自在生息，坐罡六年，肉身不坏，一方称奇。公奉之于寺内金刚馆，慕名来朝者至今不绝。贤公性情温和，慈心于物，一生未曾轻毁他人，与人忏悔打骂皆安然承受，了无怨怼，其忍辱躬身难可比拟。常教诲弟子曰：宁可昏口念佛，不可素口骂人。每于耕种之际，必先绕行田地，念佛回向。主曰：敲镐下地，诸虫躲避，若伤性命，即生佛地。贤公平生吃苦穿补，所着衣物皆亲自缝补浆洗，未尝假手于人。其勤俭之德，感人至深。常曰：择菜不丢青，胜似念黄经。若赈灾不施，则是慷慨大方，往往倾其所有。贤公持戒精严，念佛躬身，曾言：勿为稍念即足，不念至一心不乱，不算念佛。年过百岁，依然身体康健，头脑清醒，曾自述其养生秘诀，乃是持戒精严，老实念佛。虽早证念佛三昧，开显智慧神通，却始终沉厚不言，每日依然精进不已，日则耕作，夜 秦礼拜，凌晨三时即起，礼佛绕佛，静坐念佛，无片时空过。贤公多次亲见弥陀，每求皆引往生。佛赞公修持可则，主令注释表法。是即前一月起，即吕氏人行将往生之意，人皆不省。公是即28日前常与人曰：吾不愿长寿，情愿一死，灵魂如若成佛，举世皆知。后至孤峰寺辞别道友铁脚僧眼强法师，返程途中与王春生老居士曰：老佛爷呼我去也。后至往日常住之寺院，一一告诸弟子云：吾不复来也。往生前3日，贤公手捧若要佛法兴，唯有僧赞僧一书留影，寄望佛门团结。再三警戒学人，应善护口业，不可毁谤圣贤。往生前1日，仍翻整菜地，直至日暮。壬辰腊月初6，西元2013年1月17日凌晨，贤公安详逝疾，世寿112岁，僧腊92年。四众弟子为报师恩，七昼夜念佛不断，瞻视贤公法体，慈颜如旧，双唇泛红，毛发悉由白转黑。亲见其往生瑞相者，皆坚定求生净土之信愿。贤公一生行持，为净土法门做绝佳正传，事迹俱载来佛三圣永思集，流播甚广，见闻而获法义者不可胜数，成为当代净宗一大善之时。净空老法师提议，净宗学人尊其为净宗第14代祖师，当之无愧也。